妙法莲花经妙庄严王本事品第二十七。以时佛告诸大众，乃往古世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有佛名云雷音寿王花智多陀阿伽道阿罗诃三藐三佛陀，国名光明庄严，劫名起见，彼佛法中有王名妙庄严，其王夫人名曰净德，有二子，一名净藏，二名净眼，是二子有大神力，福德智慧，九修菩萨所行之道，所谓檀波罗蜜、斯罗波罗蜜、产提波罗蜜、毗梨耶波罗蜜、禅波罗蜜、波野波罗蜜、方便波罗蜜、慈悲喜舍，乃至三十七品座道法，皆悉明了通达，又得菩萨净三昧、日星寿三昧、净光三昧、净色三昧、净照明三昧、长庄严三昧、大威德藏三昧，于此三昧亦悉通达。以是彼佛欲引导妙庄严王及悯念众生故，说是《法花经》，是净藏净眼二子，到其母所合十指爪掌，白言愿母往毅云雷音寿王花智佛所，我等亦当侍从亲近供养礼拜，所以者何？此佛于一切天人众中说《法花经》，而应听受，母告子言，与父信受外道，心着婆罗门法，汝等应往白父，与共驱去，净藏净眼，合十指爪掌白母，我等是法王子，而生此邪见家，母告子言，汝等当忧念与父，为现神变，若得见者，心必清净，或听我等往至佛所。于是二子念其父故，拥在虚空高七多罗树，现种种神变，于虚空中行住坐卧，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，身下出水，身上出火，或现大身满虚空中，而复现小，小复现大，于空中灭，忽然在地，入地如水，离水如地，现如是等种种神变，令其父王心净信解，是父见子神力如是，心大欢喜，得未曾有，合掌向子言，汝等思维是谁？谁知弟子？二子白言，大王，彼云雷音寿王花智佛今在七宝菩提树下法座上座，于一切世间天人众中广说《法花经》，是我等师，我是弟子。父与子言，我今亦欲见汝等师，可共驱往。于是二子从空中下到其母所，合掌白母，父王今已信解，堪任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我等为父以作佛事，愿母见听，于彼佛所出家修道。以是二子欲从宣其意，以偈白母，愿母放我等出家作沙门，诸佛甚难直，我等随佛学，如幽昙拨花，直佛复难事，脱诸难亦难，愿听我出家。母即告言，听汝出家，所以者何？佛难直故。于是二子白父母言，善哉父母， 愿时往翳云雷音寿王花至佛所亲近供养，所以者何？佛难得直如幽潭拨罗花，又如一眼之龟直浮目孔，而我等叔福深厚，生直佛法，是故父母当听我等，令得出家。所以者何？诸佛难直，是亦难遇。彼时妙庄阎王后宫八万四千人，皆悉堪任受持是《法花经》。正眼菩萨于法花三昧久已通达，正藏菩萨已于无量百千万亿劫通达离诸恶趣三昧，欲令一切众生离诸恶趣故，其王夫人得诸佛集三昧，能知诸佛秘密之藏，意指如是以方便力善化其父，令心信解，好拗佛法。于是妙庄阎王与群臣眷属区，正德夫人与后宫彩女眷属区，其王义子与四万二千人区，一时共翳佛所，都以头面礼足，绕佛三匝，却住一面。以时彼佛为王说法，是教利起，王大欢悦。以时妙庄阎王及其夫人解颈珍珠璎珞，价值百千，以散佛像于虚空中，化成四柱宝台，台中有大宝藏，敷百千万天衣，其上有佛结家夫座，放大光明。以是妙庄阎王作是念：佛身稀有，端严殊德，成就第一微妙之色，是云雷音寿王花赐佛，告四众言：汝等见是妙庄阎王，于我前合掌立否？此王于我法中作比丘，精勤修习，助佛道法，当得作佛，号娑罗树王，国名大光，劫名大高王。其娑罗树王佛有无量菩萨众及无量声闻，其国平静，功德如是。其王即时以国父帝与夫人二子并诸眷属于佛法中出家修道。王出家已于八万四千岁，常勤精进修行妙法花经，过世以后得一切净功德庄严三昧，即升虚空高七多罗树而白佛言：世尊，此我二子已作佛事，以神通变化转我邪心，令得安住于佛法中，得见世尊。此二子者是我善知识，为欲发起宿世善根，饶益我故，来生我家。以是云雷音寿王花至佛，告妙庄严王言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言。若善男子善女人，众善根故，世世得善知识，其善知识能作佛事，是教利起，令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大王，当知善知识者是大因缘，所以化道令得见佛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大王，汝见此二子否？此二子已曾供养六十五百千万亿罗由他恒河沙诸佛，亲近恭敬于诸佛所受持《法花经》，敏念邪见众生，令住正见。妙庄阎王即从虚空中下而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甚稀有，以功德智慧故， 顶上玉髻，光明显照，其眼长广，而禁清晰，眉间豪相，白如阿月。此白齐物，常有光明，唇色赤好，如贫婆果。以是妙庄严王赞叹佛如是等无量百千万亿功德已，于如来前一心合掌，复白佛言：世尊未曾有也，如来之法具足成就不可思议微妙功德，教戒所行安忍快善，我从今日不复自随心行，不生邪见，骄慢亲威诸恶之心。说是语已，礼佛而出。佛告大众：于意云何？妙庄严王喜以人苦？金花得菩萨时，其净德夫人今佛前光照庄严相菩萨时，哀悯妙庄严王及诸眷属故，于彼众生。其二子者，金若王菩萨、若相菩萨是。是若王、若相菩萨成就如此诸大功德，已于无量百千万亿诸佛所，直众德本成就不可思议诸善功德。若有人识是二菩萨名字者，一切世间诸天人民亦应礼拜。佛说是妙庄严王本是品时，八万四千人远尘离垢，于诸法中得法眼净。